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陈松光报告新闻。慈云山慈政村正康楼23楼一个单位晚上接近11点发生火警，大约15分钟后救熄，消防疏散200多名居民，有两个人吸入浓烟不适。为了避免尖沙咀文化中心一带的公物再被涂污，当局决定随即将文化中心广场的雕塑和20棵大树用胶布覆盖，又用铁马围住钟楼和文化中心的斜墙。当局预计随即夜有10万人在文化中心一带庆祝新年来临。另外，一批青年团体将会安排300名义工在文化中心执垃圾。他们10个人一组，由导师带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理副处长马启农表示，义工不需要直接劝喻企图抛垃圾的人，而是期望他们以身作则。此外，由跨部门小组组成的5队巡逻队伍将会在文化中心附近巡逻，对付熟食和卖喷雾的小贩。运输处长霍文表示，会研究在午夜开放落马洲边境管制站，给小巴和的士接载乘客，不过必须先解决上落客点位置、乘客安全、转乘接驳巴士的安排等问题。霍文强调需要时间详细研究解决方案，处方不会定出实行试验计划的时间表，他希望业界保持包容克制，继续与处方商讨。政府建议合并车辆管理处、物料供应处和印务局，成为物流统筹处，明年7月生效。新部门会有819个职位，比现时的删除60个，而现职于其他政府部门的3700名员工大致不受影响。至于少数过剩的职系，会透过自然流失、退休和重新调配，合并预计每年可以节省2600多万。伊拉克官方报章批评美国以双重标准处理伊拉克和北韩持有大杀伤力武器问题。伊拉克和北韩同样被美国列为邪恶轴心国。报章说巴格达采取合作态度，配合联合国武器核查工作。华盛顿仍然威胁要出兵。不过平壤上星期驱赶国际原子能机构监察员，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说不准备攻打北韩。广东茂名市过去2个星期天气严寒、冰雹、雷雨和强风导致超过22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500万元人民币。冰雹直径达到16厘米，在地面累积超过20厘米厚。全市19个乡镇50000多间房屋受损，超过11公顷农作物受灾。纽约股市高开之后迅速回落，伊拉克和北韩局势仍然困扰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8304点，冇起跌。纳斯达克指数报1345点，跌2点。伦敦股市上升，富时指数接近收市报3886点，升56点。伦敦港股回稳，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347点，比本港寻日收市升75点。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寻日继续影响华南地区。本港方面，寻日早上多云，天气清凉，日间渐转天晴，有烟霞。下昼普遍地区的能见度曾经低到4000米左右。预料冬季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有烟霞，早上多云，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元旦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天晴。而家系15度，相对湿度7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烟霞，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5级，海有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至大浪，渐转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4级，能见度5000米，有烟霞。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今天是2002年的最后一日，喂，这里是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当你去到人多热闹的地方参加大型活动或者庆祝节日，为了本身的安全，在任何场合请遵守秩序和留意警方发出的指示。如果你觉得人多挤迫，请勿推碰，保持冷静，有秩序地慢慢行去比较小型的地方，千万不要向前推撞，要保持冷静，避免意外发生，留意及遵守警方人员的指示。 香港好客之道不是讲句 hello 那么简单，其实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都有自己的好客之道，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 我哋做售货员嘅，最紧要有耐性，有笑容。游客入到铺头，无论佢帮唔帮衬都好，我哋一样热情款待，令佢哋觉得嚟香港 shopping 系最明智嘅选择。 香港好客之道嘅精神需要每个香港人全程投入去发挥，因为香港嘅旅游业系你同我都有份噶。 在时代门外再聚，你和谁结伴？ 我系二台嘅 Shirley 啊。Times Square 啊，好多人噶，我要扮靓啲啊 ！Hello， 我系李志刚啊，到时我会同 EO2 啦、EKISS 啦、李龙儿啦，仲有阿 Jack 同埋小白一齐跳舞。 我系二台嘅彭仔啊，第一次喺 Times Square 倒数，九点钟就开始啦，仲有好多歌星同我哋一齐倒数。 我系五台情节型，徐直晚香港电台中文台全线 DJ 会云集喺时代广场同大家见面噶，好似淑梅啊、关伟光啊、叶蕴仪啊、蔡浩良啊。 苹果倒数迎2003，香港电台中文台徐直晚现场直播。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 听晚就大家会狂欢啦， 系啦，冇错。 咁啊，听晚嘅文化中心嘅测试咧，后日就会知噶，系嘛？ 系啦，究竟呢个大家嘅功德指标会唔会好啲咧？ 啊，即系呢啲报纸嘅头条咧，有第啲人，有啲第啲外国人睇到噶，即系自己就唔好。系啦 ，is it？ 咁啊，希望咧，即系自己人咧，就唔好整污糟自己嘅地方啦，即系玩还玩，系嘛？ 我想就呢件事咧，我想讲下嘢。 系，你有份啊？ 唔系嗱。我想讲呢，其实啲传媒同报纸杂志呢，而家就推晒呢啲喷嘢啊、掉垃圾啊，就俾啲年轻人啊嘛。 啊， 我又觉得真係唔可以全部。 冇错，亦都唔系㗎。 即係射晒俾佢哋囉。因为你諗下，只係讲緊四个月前中秋节完咗，一家大小啦啩。维园都系几十吨垃圾。 所以我咪话囉，我前嗰几日都讲，系咪究竟香港啲垃圾桶太少啊？ 我觉得唔系嗱， 如果要咁样掟咧，你几多垃圾桶都冇用嘅，你将成个屋企铲出街，大佬即系咩都化，送晒出去。 我而家讲一啲嘢咧，可能即系代表我自己立场啊，对与港台无关， 即系代表我云海呢个 UFO 副会长、前副会长兼 Area 51嘅研究者嘅身份啊， 系冇错啦。我觉得咧，点解我哋咁多垃圾会抌出街咧？ 系因为我哋制造垃圾， 唔系系我哋， 我哋垃圾， 我哋有啲中国人嘅劣根性啊！ 咩国咩咩字咩说门前扫系嘛？ 即系 总之门前说系嘛？ 你抌咧，人哋唔会出。 国人之扫，门前说。 因为有啲人话我哋中国人留住啲难民基因啊嘛，即系话走难走咗几千年咧，即系都系随街抌嘢嘅。但系 我就觉得系即系可能啲历史遗留令到我哋啲文化。 好赖啦，而家今时今日2022年 就零三年，系啦，冇错。所 以以前啲皇帝， 所以我想有个激将法啊！我话你大家睇下咧，呢、這个六月嗰阵时咧，呢、這个南韩吓、啊、200多万人喺汉城同埋济州岛。走完嗰时冇乜垃圾噶，人哋 好坚， 好坚啊！ 真系好坚， 日本嗰啲 冇得倾。 系啊，你 大家有眼睇到， 圣诞节完咗，地下又冇乜垃圾，即系呢两个 国家。咁香港人系咪即系抑郁得太多咧？我哋要走街掟垃圾， 因为我哋有呢个身份嘅危机，我唔知道自己系咩人，所以我哋要抌垃圾 先开心啊！ 唔系咯，我觉得唔好俾南韩啊、韩国同埋日本人睇死我哋香港人系咁污糟。 系啊， 所以 我 依家 就 系话 咯， 我 哋啲报纸外国人睇到噶，即系希望即系自己 keep 住自己地方。干净啦，人哋睇到唱噶、 啊， 你都识唱人哋啦。 关我咩事？又喺我屋企。 人哋张剧照见到个天线又唱，人哋摆上网又咩咩咩，人哋都唱你掉垃圾周街。 所以千祈 千祈唔好啊！你卖雪嗰啲咩卖喷嘢嗰啲冇得卖噶啦。 自己攞个袋抌嗰啲嘢，攞自己嘅袋度再抌喺自己屋企啦。唔系好难啫， 好难啊！啲后生又要出去揈，又要出去 有背囊噶嘛， 拖住个女朋友咁点袋住垃圾啫？ 你同个女朋友讲， 我哋好型噶嘛，大佬个个都无间道。 唔系你同你个女朋友讲嘅话，我咧系掉垃圾嘅反间计，你俾你啲你要掉嘅垃圾俾晒我，我袋晒落袋， 我 咁帮你抌。 如果有你啲男朋友啊，香港啊真系冇垃圾啦，云海。香港有啲男朋友啊，我去睇个人体奥妙展，系咁督嗰啲死人。 系、哎、我哋睇咗啦。 有冇尊重过人哋曾经喺呢个地球上生存过呢一刻啊？有冇谂过呢样嘢啊？写住请勿触摸， 但唔系话 有啲可以触摸，哦、但有啲已经烂咗啦。有啲嗰啲微书管已经跌咗落嚟噶啦。 佢咪睇， 因为个男仔同个女仔 讲物字啊。 佢我唔知佢睇咩发鸡盲，佢又同个女朋友喺度讲啲嘢胶嘅，笃笃笃。我话请勿触摸、啊，写住佢同个后生仔讲啦，个后生仔冇得戚咁啦，即系我咁型点乜啫？我系中意摸，我俾咗钱噶嘛，俾咗钱啊嘛，我真系觉得好无聊啊！啲人真系，你发觉见到啲西人睇咧，唔系话即系。货铺洋人啦、啊、大家唔好误会，我 系 中国人嚟嘅。佢哋睇系我好，但我留意啫。佢哋啲手咧摆后边，中个头埋去睇嘅。中国人就唔系，就有某一啲香港人咧就调转嘅，个头伸到最远，但系手指伸到最埋，即系惊嗰啲嘢弹出嚟咧，叫咧嗰啲咧。 但又要揿， 系咯？点解要揿啫？ 你令我谂起咧， 有个人攞住个人脑。 可以攞㗎，係咪？ 砰！掟佢落台面，令到嗰個在場嘅工作人員，喂，真腦嚟嘅呢個係真腦。係 咯，咁人哋冇得睇㗎啦。 呢、 這 個 係 真嘅腦嚟，香港人嚟㗎嗰個係。 哎呀， 香港人嚟㗎，講佢粗流利廣東話㗎。 你係咪應該抌佢個頭落？ 佢哋攞住個腦啊，鬥兩下咁啊，好似啲銀兩咁嗰啲咧，成扎大埋大啊，咁啊掟落張台度咯，砰！咁跟住嗰即係嗰個人都忍唔住講。呢个系一个真嘅人嘅脑嚟噶嘛，大佬。 我哋系咪唔应该叫佢哋嚟开呢个 show 咧？ 好夸噶。 咁人哋会后悔啊，以后都唔嚟香港咁咪烂，真系。 有啲烂咗噶啦，你烂咗嗱，而家排紧队或者听日睇嗰啲人，已经冇一个完整嘅身体睇噶啦。好知个嘢，呢样嘢系好惨嘅，真系。 点解我哋啲公民教育差？ 唔系因为我哋唔当， 唔系嗰 个 全场得一个人系咁啫。 哦 ，OK， 其他啲留意唔到。 唔系，但系呢件事令我谂起咧，当日咧我喺呢、這个。聖彼得堡即係俄羅斯嗰度咧，有個叫東宮嘅，即係以前沙皇時代有個好靚嘅博物館，而家變咗博物館啦，全部名畫嘅。咁裏面咧，我嗰陣時有幾個係見到幾個香港人啦嚇，咁有兩個係嗰啲即係名，你可想而知，一見到你已經即係同仲去談吐啊舉止，佢係啲名流嘅家族，即係我唔方便講邊啲人啦嚇。一個阿媽帶住兩個名流嘅女子咁樣啦。咁咧，佢寫明咧就唔准掂嘅，因為嗰啲係名畫嚟嘅。 但你話咗唔掂，佢 就 掂，就掂。 點知佢就喺即 仲要系攞住，系众目睽睽，仲要攞住手指，系好似想测试佢嗰个距离程度咧。最尾一掂，全个博物馆响警钟。 哎呀， 唔系香港人嚟噶， 香港人嚟嘅， 系啊，香港名流啊，仲要系名流千金啊， 系啊，两个名流千金。 咁阴公嘅香港， 我即刻弹开走出去啦，我费事以为我哋一同一党。 咁你即刻，我系广东嗰边。系嘛？我喺广东嗰边咧，真系要即刻喺广东队，你港联唔得啦嘛。 但你见住成个博物馆响警钟， 好阴功。 查实咧，即系呢啲嘢咧，时时都有发生嘅。 不过即系呢，有时你真系会睇唔过眼。我啊真系当场真系咧，因为我估中佢实掂啊嘛。佢未掂嗰时候，我同我朋友讲。嗱佢实掂 ，OK， 佢实掂，睇住啦，睇住佢实掂，因为佢同我女朋友喺度倾偈，正正正正，唔知系咪交嘅咧？嗱佢实掂啊，实掂，佢就掂啫。我话喂，请勿捉摸，跟住其他人都静晒，本来都大家哇，一齐留意咗佢捉摸，因为大家都唔捉摸啊嘛，系佢捉摸，我觉得系好，即系好差呢、這个，即系要讲一讲俾佢听，真系要。 我都希望佢听到。 佢可能觉得我系，佢可能觉得我系癫嗰啲维园阿伯，唔系即系维园阿叔捉棋嗰啲咧，上居啦嗰啲。但系真系我真系睇唔惯，即系佢真系毒。 啊，咁希望喺2003年，即系大家唔好减少呢啲机会啦。 你好丑啊！啲嘢真系， 听扮啊，大佬， 好丑啊！ 大家嗰啲公德心 啊， 大家要扮得即系高贵啲咁啫，唔掂噶，即系睇眼看手勿动啊嘛，系咪先？细个都有教呢个说话啦。 同埋唔好俾人睇死。殖民地之后仲污糟过殖民地之前， 啦， 咁咪真系肉酸咯。 我们中国人就是， 系 咯， 系 啦， 唔好抌，唔系，同埋你见到人哋抌，你讲一声叫佢哋唔好抌。 系啊，不过真系嗰啲系好少撮嘅，可能 系好少撮， 好少撮。咁但系呢啲要即系要嗰啲五门嗰只可能少啲嘅。明白不过咧，提醒大家去睇呢个《人偷妹子》，《人偷妹子》，《人偷妹子》咧，嗰个广告啊嘛，嗰啲细路仔嗰 part 啊，系好劲嘅吓。即系啲胎，佢 Jordan 一至七代系摆晒喺度， 即系嗰啲唔掂得啦啩， 嗰啲系有伤噶啦，嗰啲 make sure 你，如果冇伤，我谂大家可能都 抱起借下咯， 变咗 K 胎咯， 好，嗰啲有几坚噶吓，嗰啲真系，即系嗰啲几坚，就系细路仔咧，自己就衡量下啦，嗰啲真系几坚噶，因为佢系二月嗰时系点样，三个月系点样，四个月系点样，五个月去到十个月嘅，系完全系 Jordan 一至十代。是跨的不过值得看。 值得看。 是。 希望在未看之前不要被破坏。 是啊真的真的希望被多些人看到。他们整到二月都是因为想多些人看的。了解多些自己的身体好厉害我们的身体。好厉害。Birds are singing and the clouds are dancing with them too. Peacefully now. Fly all day. I wanna go away. There with you. Always. Cause me and you, babe. There's no one blocking. 名叫做 Because I Love You。 王太又傳真咧，佢話咧今晚我哋即係我同阿 Jason 咧有冇去飲羅曼永嗰餐？ 冇啊，冇得飲 啊，冇得飲啊，因為羅曼唔擺酒啊，佢咧就淨係 羅曼有擺啊， 行禮嘅啫，夜晚就係淨招呼親朋戚友，就借住。 我哋又唔係親朋， 借住所有同事啊咁樣嗰啲，咁所以我哋冇去飲啦。不過我今日有去到觀禮，佢好靚， 好靚啊， 真係好靚啊！ 嗯， 系识佢咁耐，最真系平时唔打扮啊，真系日日咁样扮就得噶嘛。 不过俾我讲到一样嘢，关于呢个人偷秒字， 唔系讲三次嘅咩？ 唔系，人偷秒字，人偷秒字，人偷秒字。点解咧咁劲？因为你睇完嗰个 system， 我哋人体里边嘅 system 咧，即系其实唔恐怖嘅。 嗯， 其实唔系血淋淋嗰啲流晒，唔系嗰啲系肝嘅，每一件事都系肝。哇！我喺度睇嗰啲，你一睇到里边啲微血管啊、肌肉啊、骨啊、横隔膜啊、肠啊、所有嘢、心啊、肺啊。你会觉得哇！你出世嘅时候呢一扎嘢，所有每一条嘅微血管都要 perfect，你先至一个健康嘅 B B 喎。 系啊， 系每一个 parts， 每一条筋，每一个细胞都要真系 perfect，你先至系真系听觉、视觉、味觉、嗅觉、 行动、智力、 全部先至叫健全。你自己去睇睇，你会欣赏你阿妈。同埋你阿爸，真係好誇張，真係好誇張，啲微血管情多到係成 out of your imagination， 嗯， 好勁， 上咗一個好貴嘅一課， 一去到你淨覺得設計呢個人類嗰個人啊，嗰、那個嚟自咩啊？嚟自邊度啊？雲開， 聽佢講， 聽佢講， 冇講啦， 設計嗰個真係天賦啊， 係 好勁， 嗯， 好勁，點樣設計仲要每個人個樣唔同？ 仲由咁细嘅细胞开始， 一个细胞变咗一只乳鸽咁大，好似青蛙大髀咁嘅细，唔变咗你而家咁样。 嗯，唔好掂啊，所以做爸爸啦。 我一定会做爸爸。 系啊，行咗好耐啦，系嘛？ 或者可能做妈妈。咁啊，交俾你。 爸爸 and 夜妈妈。 咁啊，云海今晚咧嚟到呢个同我哋除咗庆祝呢一个系嘛 元旦 之外咧。 啊！除夕啊， 除夕之外咧，咁啊，今晚亦都系想同我哋讨论下啲複製人嘅問題啊。 喂，如果複製人嗰啲細胞啊、嗰啲血管啊，都係一樣嘅喎，係咪啊？ 其實咧， 可能冇咁 perfect 係咪啊？ 其實而家好多個科學家啦，因為或者我講翻少少呢幾年咧，你記唔記得咧？當日咧冇大冇細嘅年代，即係 Jason 冇大冇細嘅年代咧，嗰陣時咪搞咗一次 video show 嘅。 係啊。 咁嗰陣時咪有人問我， 有對 natural 嘅 clone 嚟咗噶嘛？ 好似 即系你孖仔，今次都有嚟孖仔啊嘛 ，natural clone 嗰啲定系？ 上次嚟嗰个就系佢哋咩？ 唔系上次佢哋冇嚟，上次第二个嚟 嘅。咁之后佢有人即系在场有人问嘅，因为嗰阵时记得99年啊嘛，系咪？嗰阵时有人在场问，咪话其实而家有冇复制人咧咁样噶嘛？咁99年其实都好少人去再提，即系讨论有冇复制人呢个问题，因为可能佢哋觉得复制人可能离呢个技术太远啊嘛。咁但系呢件事咧，其实就唔系嘅，即系个情况唔系咁样嘅，所以。而家咧要講複製人嘅時候咧，就要分開兩樣嘢要討論啦。其實而家所講嘅複製人咧，就係一啲複製咗出嚟，但係嗰個用途咧，就係真係愛嚟等佢繁殖成為咗另一個人嘅。咁就係而家講緊嗰個複製人咯。但係你講緊複製人嘅胚胎咧，但係佢哋目的唔係愛嚟等佢成為一個人，而係複製完之後啲胚胎係愛嚟做實驗嘅。 所以嗰個咪話一出世已經係受罪咯。 係啊，就已經 一世俾人看住。 其實已經90年代初咧已經有噶啦。 複製人 胚胎。 胚胎 但係嗰時純粹就話做完胚胎出嚟咧，就係啲科學家愛嚟做實驗嘅。咁當然有啲國家俾，有啲國家唔俾啦。甚至嗰陣時喺90年代初咧，咁有啲美國嘅科學家已經係複製咗一啲嘅胚胎，人類胚胎。是做實驗咧，就俾聯邦政府知道啦。咁聯邦政府其實已經嗰陣時開始同呢啲科學家打緊官司噶啦，因為嗰陣時未有一啲好健全嘅法例啦。其實而家美國都未有噶嚇，咁就同佢打官司就話呢啲複製人嘅胚胎係唔可以存在，因為你可能你如果萬一 整佢成人， 係啦係啦，即係你可能你講你而家就話係做實驗啫，你等等下突然間大咗你就大鑊噶啦嘛。咁就打咗好多年官司㗎，打咗好多個月官司㗎。咁打咗好多個月官司之後咧，咁成個官司所有嘅 case 咧，就全個美國係冇人再講嘅喎。 你又 lock 咗， 突然之間冇人 再講，冇錯， 又買 就係 lock 咗。咁只係內部啲人知，咁即係其實嗰陣時已經有人講啦，即係因為你打咗幾個月官司，如果個胚胎已經成咗形嘅話咧。你要去殺嗰個胚胎又係一個問題，你要去等佢長大成為一個胚胎，亦都係一個問題。於是乎嗰陣時就話呢件事 close 咗，唔俾外界知，係因為可能佢已經諗咗個方法處理。 但就可能係爭議性太大，咁、 嗯、 你可能殺咗佢㗎啦。 不過嚇，佢而家呢一個成功咗個複製嗰個人咧，複製人咧，佢咪出嚟講嘢嗰班人咧，話相信係 一間我會講呢個組織嘅。 係咯，我就想問你呢個組織呢班人係啦， 呢班慢慢講，因為我一間我會講呢個組織，因為點解咧？我其實以前咧，我就 係信奉佢哋嘅， 唔係千祈唔好咁講，因為咧，我其實唔係好 buy 呢個組織。咁但係咧，因為 邪噶嘛，好似話 嗱，你唔好咁講，嗱 你又唔好咁講。 一間我慢慢解釋呢個組織。我以前咧就完全唔想提呢個組織，因為我唔想同佢做宣傳。但係而家冇啦，全世界都講緊呢個組織，咁就可以講啦嚇。咁一陣先講呢個組織啦。 咁你講嘢要好小心喎、 啊。好小心，好小心。一間我會 stop 你噶啦。 OK。 咁但係咧，頭先講翻呢個公佈複製人咧，其實而家咧都大眾咧，其實對而家呢一刻呢兩個月講緊啲複製人嘅新聞咧，都有啲混淆嘅。 嗯， 其實而家係同時期有兩件事發生緊嘅。兩件事都係複製人嘅事件。 係 一件事咧，就係、是、你知道發明即係唔係發明嘅，即係發展咗複製動物嘅技術。其中一個就係一個意大利嘅醫生啦。咁、佢就叫做安泰里洛啦。咁佢就係一個意大利籍，但係佢亦都係備受爭議的一個醫生啦。咁佢亦都即係。幫助了呢個當時第一隻嘅複製羊的出生啦， 即係英國的複製羊。 係，但係當時佢有份幫手搞。 但其實唔係好一樣嘅，細只啲嘅啫嘛。 其實咧，而家好多科學家 即係未 full grown 嚇，即係未長到最大。 其實好多科學家都講咧，而家所有嘅複製動物咧，因為我哋人類係好變態嘅，喺我心目中。由96年開始有複製羊啦，有複製豬啦，複製牛啦，複製貓啦，複製馬騮，複製雀啦。咁就呢扎嘢咧，其實已經喺英國啊、法國啊、意大利、啊， 我親眼見過， 係嘛？ 喺大陸，不過係 咩？ 大西北羊嚟嘅， 複製羊， 複製羊，佢仲早，佢話自己係早過英國嗰只添嘅。我同英國張相嘅，我攬住只羊影嘅， 係 咯，冇分別㗎，即係嗰 個樣睇啊，個樣 同媽媽冇分別，個樣嚇，即係媽媽又喺度，佢 大細啦。 大細， 即可能 大啲咯，女嘅細啲咯。 即可能佢一個女未長到佢， 係咪好似咁大啫嘛？係啊。 但係有好多嘅即以前嘅記錄咧，應該話所有做嘅實驗嘅記錄裏邊發現咧，其實所有複製嗰、那個，例如嗰個複製嗰個主體咧，同嗰被複製嗰、那個附體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差別嘅。 嗯。 即係好多好多出嚟嘅都有啲差別。有一個 包括用同一個胚胎嚟整都唔可以一樣， 係冇錯冇錯， 未去到 未去到呢個技術， 未有技術真係。 佢就話咧，原來好多情況之下咧出現嘅咧，我俾個例子咧，因為嗰陣時美國有啲嘅大學咧，即係醫學嘅大學咧，咁佢哋複製嘗試複製馬騮嘅胚胎，即係用一個胚胎，即係用一個馬騮嘅細胞，係啦，媽媽胚胎去複製唔同嘅佢嘅子胚胎，咁就發現咧佢200多次都失敗。咁200多次失敗嘅，後來出現嗰啲出嚟嗰啲嘢咧，係有 K 胎啦，係有怪獸啦，係有啲係啊，即係完全係變咗種嘅，唔知咩嚟一嚿嘢咁樣嘅，有啲就冇手冇腳啦嚇。咁、但係有正常 挑戰上帝喎、啊， 其實係、都話啦，我哋即係一間再講呢個組織係，我哋唔覺得呢個組織係特登嘅，好多嘢都咁佢去到。一個位有啲，例如而家成功咗啲，例如貓啊、羊啊，或者係馬騮，或者係一啲豬啊等等咧，出嚟嘅情況咧，就係佢啲表面嗰個皮膚色咧，都可能同嗰個主體係有少少唔同啦。第一樣嘢，即係話唔係百分之 裏邊 組 嘢就唔係啦。 裏邊咧就話可能出現個情況，包括而家多利羊都係。就會有早衰退嘅現象嚇、即係老 化咩未老先衰嗰啲啊嘛， 係啦，未老先衰啦，即係可能個壽命會短啦嚇。咁呢樣嘢就而家根本就冇可能再去即係完美噶嘛。咁、你喺呢個技術層面上面去複製人、啊，咁你即係出嚟嗰個人，第一你可能嗰個遺傳嗰個問題，可能你未解決到，可能係可能多病痛嘅、可能係短命嘅，咁就大鑊噶、啊，即係呢樣嘢係。 是啊， 一件麻烦事嚟嘅。 佢哋嗰阵时话，即系研制呢啲复制技术咧，系谂住喺医学上面系帮助。 呢个系藉口嚟啫、 我都觉得呢个系藉口嚟。 帮助一啲嘅， 一定系讲得好听啲噶嘛。 譬如话研究一啲，譬如话而家人类一啲癌病或者一啲疾病，咁、就可以借助复制技术 成救 援。 其实佢哋即系讲嘅就话，希望制造啲唔同嘅器官出嚟。之後就幫一啲在世嘅人去換器官啊嘛，所以嗰陣時唔係話已經 喂，但係你啱啱出世嗰個胚胎嗰、那個器官邊度啱你裝啫？ 唔係，即係等佢再培， 再等佢大。 咁跟住喂，唔好意思，我而家劏你個胃。 係啦，所以嗰陣時唔係話而家其實應該有人已經做緊㗎啦。咁某一啲國家啦 就已經係有啲科學家已經研究咗一種叫做人豬胎啊嘛，即係個頭咧同埋個腦咧係豬嚟嘅，個頸下以下咧就係人嘅器官嚇。咁、啊、但係而家已經真係開始做緊啦。咁佢哋界定呢樣嘢，因為佢界定呢種嘢唔係人啊，所以佢哋去係即係佢哋界定呢種嘢唔係人，係 豬 係豬人。於是乎你培植同埋殺佢咧都唔犯法啊。科學家走咗條咁嘅法律啦，於是乎呢啲人豬人啦，可以咁講啦。咁你大咗之後，佢哋攞入邊嘅器官就去賣俾商業市場咯。之後就嗰啲換腎啊、換肝咧，就係呢啲人 即係有 part 啦。而家有 part 但係佢哋都有研究用啲豬嘅腎去換落人嘅腎嗰度， 因為有 啲動物嗰啲係咯。咁點解佢 唔啱啊嘛？你攞啲看打嘅嘢裝落去 Toyota。攞啲綿羊擺落汽車俾 咁你總，如果你係要咁研究，都係一種有機會可以噶啦。如果你肯嘅話， 係、我諗咧，佢哋都係偏向要製造怪獸噶啦。咁但 係其實根本佢哋就變態。 大佬，你點嚇？點、去 classify 佢係咩啊？你話唔殺佢就得，咁你話殺佢都唔人道噶啦，根本係。 係，冇錯。 你都係豬咁春啊！呢啲就 唔係。咁我要講翻頭先我講嗰個 point 差得太遠。而家咪喺呢兩個月，其實同一時間係兩件事嘅、就包括意大利嗰個醫生咧，其實佢已經喺上年已經去 approach 咗一啲嘅不孕不育嘅婦女啦，咁、其中有一個嘅婦女咧，就係用複製技術，咁就係將佢自己嘅細胞，咁就攞出嚟去植入佢自己嘅卵子裏邊咧，就開始大肚啦，就成為咗開頭喺11月嗰陣時，佢咪開咗個記者代會嘅，咁、佢就話將會喺下年嘅1月，2003年嘅1月，將會有一個第一個複製人出現，咁、呢個就係其中一件事嚟嘅，咁佢喺呢個。教派啦嚇，雷爾運動呢個教派宣布之前嗰兩個禮拜咧，佢亦都真係正正式式走出嚟同人講呢、這個女士係叫咩名啦？已經喺邊度？就係而家喺南斯拉夫，因為已經運咗去南斯拉夫啦。呢、這個女士， 咁佢有個總部就喺拉斯維加斯， 唔係個總部咧，就係佢喺一個佢喺一個秘密嘅地方度進行一個實驗嘅，即係 佢話拉斯維加斯嘅啲報紙話， 唔係，一定唔會係，係 咩？ 係一定唔會係， 點解啊？因為美國。 一定唔會係啦，咁總之咧，佢咧就 相當於 拉斯維加斯近 Area 51啊嘛，佢有先覺得 唔會。咁呢個女士咧就已經喺而家嘅南斯拉夫嘅貝爾格萊德，咁一間醫院裏邊咧就已經待產㗎啦。咁佢咧就如無意外係選擇順產嘅形式，咁即係話咧如無意外就 自然 嘅啦，冇錯啦。去到下年即其實即係聽日啦嚇，聽日嘅1月中度咧，咁呢個係呢個意大利安蒂里諾嘅醫生咧就會將呢個複製。人就接生，就成為佢哋開頭以為會係第一個複製人啦。咁點知突然間就殺出個程咬金啦，咁就係呢個組織啦。其實呢個組織一啲都唔 surprise 我， 因為佢一早更加早已經整緊，真係。 因為咧， 佢一定要係先至可以。 你記唔記得前個禮拜我咪咪後同你講呢個組織嗰個公司咧，咪就係呢間公司咯。不過我哋咪後咪前冇講。咁咧嗰陣時就係因為點解我會知佢哋其實一定會殺出嚟咧？因為呢間公司 因為你曾經喺我裏邊嗰度做過短暫嘅工作，跟住而家跳出嚟冒死，冒死喺香港嘅第二台嗰度咧，就話俾夜媽媽嘅聽眾聽。 你唔好咁屈我啦！ 即係你就係嗰啲90几岁，第時拍翻套嘢，當年我喺呢個組織裏邊做嘢嘅時候，我攞咗餅帶。 其实佢 逆，其实就系你系咪云海 逆蛇嗱？唔系啊，咁咁呢？ 佢有咩得罪你？你要爆佢啊？ 唔系，所以而家大家都讲紧佢，要讲佢啦嘛？你明唔明啊？唔系，咁呢个组织咧就突然间就杀出啦，就会话即系上个礼拜啦，即系就讲话其实咧如无意外咧，佢就会喺嗱而家讲翻系佢上个礼拜开记者会，第一次开记者会嘅时候，就会喺圣诞节咧，佢哋就会有一个嘅第一个复制人就出现啦，咁样。咁我都估到佢一定會搶閘㗎喇，講真。咁佢哋 即係個湯都飛咗出嚟。 佢仲要話俾佢聽，即係仲要話俾記者聽，佢哋係會選擇係湯土形式開嘅。 咁即係夾硬啦。咁就可以控制時間啊嘛。喂，我哋個 market 咧，我哋一條12月24号咧2点钟就出世。 佢原本 哇咁樣都人工化埋。 佢原本係 set 定喺25号度，即係將呢個 BB 開刀出世嘅。咁咧就竟然咧就喺呢、這個過咗幾日啦嚇，應該係27号嗰日咧正式就全球知道啦。就因為嗰個其中嗰個組織，其實呢個組織叫 Conroy 啦 ，Conroy 嘅組織呢、這個公司應該咁講，就係、是、隸屬於雷爾運動噶啦嚇，即係 Valiant 呢個組織噶啦。咁佢就正式公布啦嘛，走出嚟嗰個女士科學嗰、那個化學家叫化學家，我唔認為佢係科學家，我認為佢係化學家，因為佢係學化學嘅。佢係一間法國嘅液體化學公司裏面做總裁嘅以前。 咁佢就出嚟講啦，佢咧原來就話咧嗰個佢哋女運動手上邊出世嗰個女嬰咧，就搶集出，即係佢聲稱做全球第一個複製人嗰個女嬰。 連呢啲都要 係啦，咁之後咧仲要係，但係咧佢就其實佢玩，佢原本玩得好大，佢原本想喺十二月二十五號嗰日湯土噶嘛。我諗係實在可能壓力太大啦，佢就選擇嗰日冇，因為你冇理由選擇耶穌陰點嘅一日。即係咁樣去出世， 咁即係代表啲咩先？你想有啲乜嘢想人哋覺得啊？ 係啦，即係可能覺得，喂，即係你慶祝耶穌誕之餘，你都慶祝緊全球第一個。 我覺得就佢呢個係第一個 man make， 就佢做翻以前 係啦，心態叻啦， 做翻以前係即係令到 歷史重演 係啦，聖母瑪利亞懷孕 係啦，冇錯啦， 即係嗰只即係想扮呢一隻， 冇錯啦。咁但係我諗係壓力太大咧，咁就改咗做十二月二十六號先出世嘅。但係記住，所有係湯土嘅，唔係順產。咁啊，十二月二十六号，咁咧就喺佢哋话喺某一个地方，就出咗世啦。咁 但其实冇人见过噶，系嘛？ 到而家仲未有吓。咁呢个出咗世嘅时候咧，佢仲要讲出嚟嗰啲日子咧，你记住佢所讲嘅嘢，全部咧其实都有一啲嘅含义嘅，包括点咧？包括佢喺 Boxing Day， 即系打开礼物嗰日咧，去劏呢个 B B 啦。 Surprise 系 surprise 人咧，其实系。咁而佢湯土出世嗰個 B B 嘅時間係幾多點咧？就係十一點五十五分上晝，即係一個 double and double 嘅時間。 唔係十一點十一， 唔係十一點十一，係十一點五十五分，即係 好似啦， 即係好似覺得有一個重複又重複嘅感覺啦。之後出咗世一個女嬰啦，佢叫呢個女嬰叫 Eve 啦，即係夏娃啦。咁你英文 E V E 咧都係一個 double and double 啦，嚇 Eve 啦。咁變咗，其實佢都係一個玩緊一個重複又重複嘅一個。 好慘啊！佢呢個胎兒一出世咧，全世界都啲眼都望住。 係，冇錯冇錯，即係呢個係 你走唔甩，你自己一個 true man show。 係。咁但係而家佢就由佢二十七號公布到今日係當係三十一號啦，即係都過咗十二點啦，就未正式係公眾或者大眾傳媒係見到呢個女士或者同埋呢個胎嘅。咁但係咁樣，佢咪話要因為。個組織已經話啦，十日之後你就會知道我哋講嘅係真定係假，因為佢已經委派咗 ABC 電視台美國 ABC 電視台前一個編輯，咁就係主管科學嗰 part， 咁就而家佢因為辭咗職啦，咁就係一個 freelance 嘅新聞記者，咁就佢負責就去見呢個女人同埋嗰個 BB， 就佢再揾美國同埋歐洲兩間獨立嘅化驗中心，就嚟去分析呢兩個。人的 DNA 是不是一样，那他就说个时间只需要十日而已，那就是说十日之后呢，他就会知道，是啦，就会知道大概一月五号，其实不是一月，因为他说他讲的是琴日到才拿一些组织去发现。 十号之前啦，就是。 是啦，没错啦，即是可能一月十号到 around， 他就知道。 不过这件事呢是其实那些争议性会很大，亦都即是那怀疑亦都会很高。那就等于你人类登陆月球一样。 是。 即将会是另外一个即是那么震撼的 迷。 那么迷咯。 是。点首歌给大家听，这个就是就刚刚插了火的日本组织十九的歌名呢，就叫做西力前进二千年。 哦。 阿云下交俾你介绍呢只歌啦，就 系呢个十九个组合。 十六 系一个日本啱啱解散咗嘅组合啊，好可惜，好可惜，好可惜。 咁呢只歌嘅歌名叫做《 叫做西力迈进二千年》。 OK， 翻翻嚟夜晚晚夜拜拜嘅黑色星期一，咁啊，今晚咧有啊彭晴啦，有云海啦，同埋有我，我系 Jason， 咁啊，室外气温系45度，相对湿度77%嘅各位。 系啊，咁啊都几清凉啊吓，咁 如果你又唔中意噶啦系嘛，唔再汗啦。 哦，我都中意嘅，因为 今日可以轻啲咯，着啲衫轻。 吓、啊，不过鼻敏感啊，真系好辛苦啊，大佬。 舒服啊，睇你个样都 多谢晒， 系咪好似有啲毛喺个鼻里边？ 一转呢啲咁嘅天气，我真系大件。 同埋而家净系个鼻嗰、那个嗰、那个猪胆。那个位咧，嗰、那个咩鼻位叫做 咩鼻啊？猪鼻嘛， 鼻尖嗰度红咗啊！嗰啲叫咩？准头个准头，唔系猪。 冇事噶啦，听日放心啦。12月31号，嗱，星期二啦吓，咁要大家出去玩，留心啦。有烟霞嘅，早在多云咧，天气亦都系相当清凉嘅。市区嘅最低气温大约系13度，咁啊，新界地区咧会再低2-3度。日间系天晴嘅，咁啊，如果听晚要出去玩咧，咁啊要留心啦，因为听晚咧会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嘅，最高气温都有18度嘅。展望元旦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系天晴嘅。 系啦，咁啊，想问彭晴咧，要去到新界。地区啦，因为嗰度会再低2-3度， 冻啲，我会喺打鼓岭嗰度出现。 好，咁啊，阿云 系， 咁啊， 讲翻呢个复制人事件， 复制 人系啦，咁啊，于是乎你即系佢拣咗26号 Boxing Day 吓，在11:55开开土，就攞咗呢个女婴出嚟，叫 Eve 啊，夏娃， 即系绝对唔系一个巧合啦。如果以你咁嘅 特登噶啦，我谂都系。咁你谂下，佢仲要第一个系叫夏娃，即系我心谂。即係佢走曬所有以前聖經所記載嘅路線咧，其實佢有心係去挑戰， 都幾變態 挑戰嘅。 咁嚟緊將會出世嗰個係男嬰定女嬰嘅男 嬰？ 男嬰 係喺 一個女嬰嘅男啊嘛。 喺意大利醫生手上嗰個就係男嬰。咁、我諗佢唔會變態到出世叫夏當阿當啩？ 嚇、如果咁就 真係我希望唔係咯。我真係 好戲劇性啊！真係， 但係有機會有一個亞當出生，點解呢？因為咧呢、這個Conleo 嘅公司咧，佢已經話咧呢個出世嘅只係其中一個佢哋成功嘅複製人胚胎啫。 佢、有好多成功咗。 其實咧，佢有10个 case 嘅，而 係 其實點解會我應該咁講啊？其實點解會其實之前有好多人都知道，其實佢將會有啲咁嘅 case 做出嚟咧，就係、佢喺1999年嘅時間咧，其實嗰個公司，因為嗰個 Conleo 呢個公司咧，就係1997年咧，就喺巴哈馬群島註冊嘅。咁、當然嗰度註冊比較穩陣啦，因為冇呢、這個、反對複製人嘅法例啦。咁、就喺嗰度註冊咗啦。咁就喺其他好多個地方有啲分佈啦。咁佢當時咧，1999年嘅年尾開始咧，就已經開始即係宣布，咁就話佢哋會進行一啲嘅。真實嘅複製人嘅實驗，即係話真係複製完之後擺喺個母親嘅胎裏面嗰種啦，咁、就去招攬全球嘅人有興趣將自己或者自己死去嘅親人複製，咁就嗰陣時已經係有個 announce 嘅，咁嗰陣時係啊係啊有個 announcement 就話希望邊個願意咁樣，咁其實香港嗰陣時都 announce 咗一次， 咁都好變態喎，即係嗰個複製嘅親人佢變咗由0歲開始翻 嚟。即係或者可能佢嘅意思就 可能嗰係你爺 嚇，咁佢但係佢變咗冇咗嗰個佢嘅記憶啊，冇咗佢嘅思想啊， 呢、這個唔係嘅， 冇咗佢嘅經驗啊咁樣。 嗱、呢個喺雷爾運動嘅 喺佢嘅細胞裏邊有埋嗰啲記憶 嘅，係啦，喺雷爾運動嘅理論裏邊咧， 一佢 有記憶， 譬如係我阿爺，佢一嚟到佢即喂雲海，佢一歲佢知道你係雲海， 即係喺雷爾運動嘅理論裏邊係咁講。但當然我 得 嗱嗱呢樣嘢咧，我有兩睇咯，我有一半就當然話有冇可能，因為 DNA 只不過係個架構物質上嘅一個組織嚟嘅啫嘛。咁但係咧呢樣嘢咧，我又保留嘅原因係因為點解咧？佢未必全然可以記得所有嘢。咁但係咧最衰就係今年咧，其實大家都冇留意到嗰一個科學實驗咧，就係如果冇記錯係英國嗰邊嘅國家實驗室做嘅。咁就係發現咗原來嘅 DNA 嗰、那個裏面呢竟然有一 part 呢係可以係後天可以記錄到。即係話佢哋曾經試過將一啲例如即係呢個係比喻下講緊係比喻先。即係例如如果你係有一隻兔嗰個耳仔係 後天俾車撞斷咗隻兔耳。咁後來你將呢個細胞嘅 DNA 攞出嚟之後複製嘅時候呢有個機會就出現咗呢個兔呢係斷耳嘅。 咁即係話後， 即係嗰啲 game 打到咁上下 save 住佢先。 係啦，即係後天有個影響， 再喺嗰度再繼續打過。 咁呢個就係而家今年科學裏面做咗出嚟嘅嘢。咁但係類似運動更加誇啦，佢就話直情所有記憶你都會記得嘅，即係呢個。 呢個係個理念啫。 佢個理念嚟嘅啫，冇錯。咁所以嗰時99年開始佢就全球去揾，希望十。個女士或者十對夫婦啦，咁、類似咁嘅人啦，咁、就想揾到呢啲嘅人去幫手做呢、這個，即係唔好話實驗， 因為實驗 直情係一個嘗試啦，新嘗試啦。咁、香港嗰時候 launch 咗嘅，咁亦都 有冇香港嘅人去試？ 嗱，香港有冇人去試咧？ 香港人，香港就會喂你試先啦，即係咁樣啊嘛。喂你試先， 但係咧有十個裏邊咧， 係喎，可能有啲嚇。即系名人嗰啲啊！ 冇咁癫嘅，我觉得香港人， 我唔知啦。 我估一定有。 唔知咁咧，总之而家十， 除咗云海之外咧， 吓乜嘢啊？唔系，之后咧就佢哋真系成功咧，就揾咗十个志愿军嘅。OK， 呢十个里边咧就有五个嘅即系复制嘅胚胎注入咗个母亲嘅肚，其中五个咧就失败咗嘅，系流产咗嘅。 吓、 咁有翻五个喺度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佢声称就系星期即系26号出世嗰个啦。咁嚟緊仲有四個係成功冇流產嘅，咁當中咧就有兩個係嚟自亞洲，一個係嚟自北美洲，同埋一個係嚟自歐洲嘅。咁兩個亞洲嘅咧，如無意外咧嚇、我話如無意外咧，就應該係日本嘅嚇。咁、但係佢哋一定唔會喺日本度做呢樣嘢，可能佢係出咗國去做咧，因為日本係立咗禁止複製技術嘅法例啦。咁變咗。而家嚟緊佢哋自己都聲稱嘅，喺嚟緊呢四個禮拜內咧，咁應該仲有四個咧就陸續出世的。 四個， 係啦，即係話如果計埋意大利醫生嗰個咧， 六個 即係六個啦，即係嚟緊呢一個月內會有六個複製人聲稱啊，六個複製人咧就會正正式式誕生。 佢唔怪之佢真係亞當亞娃真係。出地球中第一對人啊嘛， 係啊， 佢嗰時第一對咁 樣 慢慢，遲啲可能 成個民族啊， 五千年之後 係啊， 全世界都係。啲人 係咁，但係呢個問題就好嚴重咯。 佢話你竟然可以將我要阿諾舒華新嘅加手臂，就加 Julia Roberts 嘅嘴鼻，即係嗰啲變態可以，即係我中意我個女啊，咁我中意粗手臂但係靚女， 或者係一啲 但係唔似自己。最恐怖嘅地方就係呢樣。 唔係啲人而家恐怖就係驚緊一啲。即係呢個就係講嘅啫，即係瘋狂嘅 fans 會複製一啲死去嘅偶像。 咁啊，全街都 Brad Pitt， 全街都 Brad Pitt 㗎啦。 馬王咁。 當時可能去到嗰個年代咧，如果你係正常交配、正常生一個仔出嚟咧，可能大家就會哇，呢個係第一個人類嘅咩咩咩。 呢個順產嘅正常， 正常冇經過打出，唔係擺入去喎。 100% 純天然製造， 唔係嗰啲可能第時就係明星咯， 冇錯啦。 唔係嗰陣時嗰啲可能就係明星喎， 明星啊，全球得一個， 咁慘啊！ 哇，慘啊！真係 個個等住同你交配嘅啫， 全球得一個， 咁啊唔得，咁啊唔得，所以 又改翻叫做亞當亞娃。 真係 哇，後屘歷史係咁喺度打一圈喎。 係， 我哋會唔會係第三個 generation 嘅 pure 真正？可能我哋之前嗰啲嘢。 所以咧，其實咧，你講呢啲嘢好啱啊，因為咧。成个雷尔运动嘅故事背景咧， 佢就系相信我哋根本就唔系， 即系佢同你讲嘅嘢差唔多。咁不如我直情而家，因为好多人都想知道，其实成个雷尔运动系乜嚟噶嘛，系咪？咁同埋头先阿彭晴都问我， 我问咗你好多问题嘅。 唔系头先你问我咧，你话咦？但系呢个组织好大，啲青少年参加。 系啊，我真系听过我系听定睇。 阿云海话要同佢嗌交添啊！ 嗱，呢啲迟啲讲。 咁佢话唔系啊？佢话咩？有个小朋友即系。我个仔啊，嗰阵时好叻噶，参加呢个雷尔运动添啊！咁我哇，咦，好巴闭喎，你组织。 所以大家咧，我要同大家 前卫嘅思想。 大家唔系，我要向大家即系澄清一样嘢。雷尔运动咧，英文叫 Raelian 啦，咁就系一个法国嘅一个组织成立先嘅。咁但系呢个组织咧，就同头先你讲青少年参加啲户外活动好大嗰个组织咧，叫雷利运动。 哦，嗰、那个雷利咯， 唔系嗰叫雷利运动，系完全两样嘢嚟嘅。咁但好多人都將兩樣嘢 mix up 嘅，所以小心啲，唔同嘅，兩個完全唔同嘅。咁雷爾運動咧就有趣啦，呢個其實某個程度上咧，嗱第一我唔係好贊同佢哋諗嘅嘢先嘅，但係佢哋入邊有啲嘅諗法咧，其實我又覺得幾有趣，亦都覺得幾應該值得研究。但係佢哋個組織或者架構或者所信嘅嘢咧，就我覺得我有保留咯，我真係好有保留咯。 即係佢哋相信呢個人類係外星人掟啲 即种落嚟。 呢啲我都觉得接受到，但系或者我将成个轮椅运动嘅背景讲俾大家听。 系啦，都话你以前喺嗰度做。 唔系咯，都话你唔好屈我啦。 以前咧， 佢好惊呢啲屈佢呢啲噶，佢 UFO 界佢。 咪一阵间我讲真任何组织，我都系嗰度成员，咁啊好惊，咁我真系百变噶咯。 咁你 点啊？唔系 呢个组织系咩？ 咁咧，其实咧，当年咧就唔系好远嘅时间，1973年。嘅12月13日，咁当时咧就有一个喺法国度都颇有知名度嘅一个赛车手，咁咧嗰个人咧就叫佢以前个人，即系而家呢个人都系同一个人嚟嘅，都系叫做雷尔，即系 Ray， 咁但系佢就以前唔系叫 Ray 嘅，咁佢以前真正嘅法国名咧就叫做我要法国名咪等阵啦，但系点解点读就系呢个 Valéon 咁样嘅， 咁 romantic 系 ，My name is Valéon。 Valéon 咁呢个就系真正佢嘅真名嚟嘅。呢个 Valéon 咧就以前咧就一个赛车手啦，亦都系一个记者吓，咁佢两个身份嘅咁样。咁佢当时咧就赛咗好多场嘅赛车啦，亦都赢过，亦都成嘅，即系都当地嚟讲都一个名人嚟嘅，一个73年嚟讲。咁佢1973年嘅12月13日咧，咁佢突然间咧觉得啊，我想去唞下，唔想再揸嘢，不如我就上去一个附近嘅一个，唔系都唔附近啦，揸咗两个钟头车，咁就去到一个火山口，咁咧就去想行下， 我都鼻敏感添， 系，咁啊想行下或者睇下啲风景咁样，咁佢当时咧就行到个火山口度，即系欣赏下大自然啦咁样，佢就见到一架嘅。奇怪嘅嘢，一个圆形嘅嘢， 系啦，一只点形， 系啦，就飞出个云里边， 咁一定要见到， 系啦，冇错啦。咁佢就当时第一个感觉就话，咦，唔通系直升机咁样，即系佢冇谂过系嗰啲嘢嘅，即系呢个嗱，我而家讲紧呢个全部版本咧，都系嚟自尼尔运动自己嘅理念嘅版本嚟噶吓，就记住系佢哋嘅讲法嚟噶吓 ，OK。咁咧就出嗰、那個碟形嘅嘢飛出嚟之後咧，咁佢覺得唔係喎，直升機冇理由冇聲嘅喎，可能完全靜嘅。咁後來覺得唔係喎，個碟即係嗰個嘢咧係銀色嘅啦，個底係平嘅，上面咧就拱形嘅一個物體，即係其實一個典型嘅飛碟，但係地下係平嘅。咁但係咧飛咗落嚟之後咧，竟唔見到嗰個嘢咧係降落咗喺佢面前，之後發生乜事咧？ 靜靜話你聽。 风骚扰着生命，我一夜不得安宁。院子里那口井倒映的噩梦，清醒的表情。我纵身回北方，四处打听，那声是飘零，那时间的幽灵穿越爱情，听哀嚎的声音响。 挣扎。 寻找永恒的所谓爱情，这难道是宿命？